多香港人为了买层楼建立自己的安乐窝，可能要劳碌一生。每个月供楼和交管理费已经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。近年屋苑招标维修工程和采购服务出现围标或者疑似围标的个案，这些个案里面小业主饱受到管理公司、承建商、大业主、业委会甚至乎法团的重重围困。那究竟怎样看着自己的荷包呢？看解围，我们帮到你。 李成就是在香港长大，我是主持人尤利亚 Gloria， 继续请你 Vincent 同你讲下啦。刚才讲过你很多嘢经历，不如集中讲下你的创作先。 Okay. 首先除了猿人之后，我们看下作品先。 Okay. 不单止猿人 的。其实猿人都是主力是一个 拯救地球啦。 是啊，拯救地球。为什么我喜欢用猿人呢？我成日觉得就话，我想我在我的创作文化里面，所有人都认知哦，猿人创作 figure 都是 Vincent。其實某程度上就是一個情意結，就話中國保留淨係得一個《西遊記》嘅嘛，咁變咗我自己會諗哦，其實呢個啱啱見到呢個作品叫Times War， 係一個講一個時間，咁叫圓空，其實係同一個時間有一個故仔裏邊，其實係一個全新嘅一個題材，一個十二生肖嘅一個故仔，咁呢個係最新嘅一個。2017年最新的作品，咁亦都係喺個市場上高， 呢個 冇見過，呢個市場上高突然間嘣一聲，哇！邊身媽點解會咁特別嘅做咗呢、這個？其實呢個公仔本身好多人都認識，我喺2007年嘅時候已經係參加呢個動漫 Idol 嗰個比賽展覽裏邊，我做過出嚟嘅。咁亦都嗰陣時好多 fans 話：，咦，呢嘢馬騮幾時做出嚟啊？咁我就講笑咁講，等後年先啦。咁我計過條數有十年， 到啦 十年時間，慢慢都唔遲啦。咁啊， 好嘢，好嘢，好嘢。 咁我終於我自己承諾咗，我喺後年嘅時候就出咗呢個產品啦。 哦，原來 係 咁。 咁就將個故仔寫埋出嚟，咁就係、是。一個講呢個義和院咪燒咗十二同手咪失散咗，有啲人英國攞走咁就失散咗，其實失散咗啲兄弟，佢就要去揾翻村 村， 揾翻曬啲兄弟。 你每次都啲古仔都幾完整下喎。 都中意玩下咁咯嚇。咁我哋可以睇下一個作品啦。咁其實某程度上，我除咗做啲咁酷嘅個原人之外， 朱古力治療師， 咁係啊，朱古力治療師， 呢個都好重要嘅。 其實呢個都好重要嘅，對我嚟講，我亦都係做原人啊，做好煩躁有一晚，咁好煩躁咧，嗰一晚就發曬脾氣咁啦。咁我女見到我就唔夠膽行埋嚟，咁佢見我一路發脾氣嘅時候，佢話：爹哋，不如食粒朱古力先啦。咁佢就遞咗粒朱古力俾我。我記得嗰陣時個朱古力盒係阿黃澤老師送，咁簽咗個名喺度。 正 啊！咁我佢話佢送俾我，送俾個女，個女又開心，又有黃澤老師個公仔喺度。咁當晚咧，我食咗之後咧，我就咦咁好食嘅，咁我就突然間我同佢喺個廳度就玩啦，搶嗰啲朱古力，咁咪忘記咗我做猿人嗰種痛苦。咁跟住第二朝起身見到個朱古力盒凹咗，咁哎呀死啊整爛咗個女個盒，咁我突然間發覺其實前一晚做得咁辛苦做猿人，點解朱古力令我咁開心咧？咁當其時我就諗，朱古力原來令我咁開心嘅，我會唔會諗一個 character 咧？咁好多人都話覺得呢個chocolate cat 係好似我個細女， 我都鼓勵係啊。 其實某程度上我自己做嘅時候我都唔知嘅，慢慢做就做下，我而家都覺得似我細女。咁成件事就係、是。我就抌低咗原人，我就用咗半年時間去跟我妹妹啊，跟我啲朋友 去整朱古力 蛋糕啊，成咁成件事。 你唔整上嚟食嘅，點解係？ 而家冇做啦，我驚食屙你啊！咁變咗嗰陣時間學咗做朱古力，了解咗即係好基本好皮毛咯。咁開心咗半年，咁就創 即係真係治療咗你自己都 係啊，先治療咗自己。咁成件事就開心咗，咁啊做咗你朱古力嘛。 都好 key 喎，我覺得都女仔中意嘅。 係啊，而家慢慢開始國內啊，我都會做好多唔同關於朱古力貓嘅嘢。我哋可以去下一張。咁呢一個咧，其實某程度上就係、是、其實我哋做創作，亦都係好多將猿人。 就前面呢個啦。 啊，前面呢一隻公仔啦，咁亦都係好多時都係將個猿人去引申另一啲品牌。咁呢個比較咧就 幾何圖形的一個猿人咯，咁亦都喺我《猿人極地探險隊》裏邊嘅 Jungle 嘅角色，我攞咗佢出嚟做咗一個 fashion brand 嘅一個品牌。 嗱，呢件衫都值得講下。 咁變咗呢件衫其實羽絨服咧，其實某程度上你要車到喺啲細公仔裏邊咧，其實一般租我哋做糖膠，佢哋會係好少加入一啲服裝。咁我就希望連我自己做糖膠咧，亦都希望做到一啲加入一啲我啲。服飾的元素啦，咁成件事咧會令到成個公仔咧更加立體，你齋上個手感係有啲唔同嘅，咁加上今次我哋呢只公仔真係南北極噶嘛，所以咧佢就會有一個戴上一個防毒面具可以換咗佢，咁成件事咧就會。個公仔更加立體咯，係 啊！喂，俾你睇下呢個先，哇，真係好型喎！呢個加咗之後， 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叫做Jungle 嘅一個 fashion 嘅一個品牌啦。咁亦都同一啲時裝合作啊。 係咯，你講過都好精彩。 啊，咁我哋可以去下一個啦。咁呢個咧就係我一七年尾到一八年啦，幾開心嘅一個作品，亦都好意外地。好多人喜歡咯，咁其實龍虎舞獅 啊，你隔離呢個啦， 係啦，就係講呢只咁嘅龍虎舞獅啦。咁基本上點解叫龍虎舞獅咧？咁我就先係寫咗故仔先，因為我其實舞獅啊嗰啲我都好中意。咁我哋之前睇到一啲你哋訪問嘅節目， 係啊，你見到我啦，我見到我訪問啊許師傅， 大師傅去點樣扎只獅出嚟？ 係咯，我就好似見到你喺袁老師咧度咧，你就簽名一件畫咗啲過去出嚟，跟住 咁。覺得舞獅其實是一個好，我值得好尊重的一個行業，亦都係一個歷史文化，亦都係代表咗一個行業裏邊嘅一個精神，係好中國人，特別係香港舞獅啊，舞即係代表開心咁。咁龍虎舞獅咁，我諗哦，淨係諗舞獅唔過癮噶嘛。咁我自己就會諗龍虎舞獅，人哋睇魚都同武俠有關㗎，其實係啊，成個古仔有少少武俠有關。咁其實龍虎舞獅其實四個角色，係四師兄妹。係啊，咁龍虎舞我就設計咗出嚟，未做公仔。獅咧我就先做即係四師弟呢個角色，咁變咗。咁既然有古仔啦，有公仔啦，咁慢慢我諗希望明年啦就會陸陸續續將其他角色就會做出嚟咯。 咁先講下你呢個身邊呢個啦，你即係設計概念啊，做啲咩嘢能夠表達到？ 其實呢個龍虎舞獅咧，基本上咧，我會覺得佢係一個你可以當係一個潮流產品，亦都係當一個文化嘅一個即係。舞獅嘅文化嘅作品咯，咁我就唔想將傳統嘅舞獅一模一樣搬出嚟，咁我想佢將佢漫畫化一啲啦。咁呢只其中一隻就係、是，哦原來呢只獅子佢有好多隻顏色嘅，其中呢只顏色就叫麥師傅。咁某程度上就係點解我會有四隻手呢？因為舞獅其實係要兩個人四隻手，佢冇一隻獅噶嘛。咁我喺個 character 上高咧，佢係有四，本身已經有四隻手嘅。咁呢四中間兩隻手係。在古仔裏面個隨意有需要才彈出嚟嘅，冇需要佢都係得翻兩隻手嘅啫。咁呢、okay. 這個嗰、那個設計元素成個都保留住舞獅嘅感覺啦、特質啦。咁基本上 有威勢喺度啦。 基本上成個公仔佢我設計嘅時候都會花好多時間就喺嗰啲關節上高，即係一個公仔其實某程度上，如果你關注多個產量產品個成本都會貴。 當然啦。 但係呢個係自己嘅要求咯。咁啱今年年頭就有間公司睇中咗佢，國內公司咁就簽咗佢，攞咗佢授權，就做咗大量嘅喺中國全中國可以發售嘅一啲細公仔咯。咁變咗成件事，我會覺得，咦我。突然間忽發奇想嘅公仔個反應都唔錯喎，咁咯。 同埋你都勁㗎啦，嗰次喺機場啊嘛，成個拆咗佢俾你擺入去。 係啊，其實我一間會講嘅。好啊，呢個係嗰個做公仔嘅一個又好好好得意嘅一個過程。 冇錯，咁我哋下一張就睇下咯。 咁呢個就係正正頭先講，就我授權俾國內一間公司就出咗，變咗喺有個四個表情。我成日覺得呢個師傅呢個表情其實佢已經好鬼馬，同埋應該成日俾人。捉弄嘅一個四師弟嚟嘅，咁變咗佢唔係淨係酷酷個樣，佢係好得意嘅故仔裏邊係，所以正正就啱咗。其實中國人喜歡獅子，但係一般人認同獅子係好酷嘅一樣嘢，我就將佢 卡通化 開心啲咯。咁呢個係其中一個作品咯。 好啊，咁下一個。 咁跟住落去呢個咧，就係其實都幾難得嘅， 係啊，我中意㗎呢個，呢個好少得人影相，你知唔知啊？係 啊， 圍住影相。 咁因為其實某程度上都係 Rebecca， 我係呢個專係俾佢愛嚟做一啲環保教育嘅一啲 授權嘅。 嗯。 咁亦都係你見到後面嗰、那個呢、這個叫普拉納北極熊嚇、普拉納。咁普拉納北極熊其實某程度上 ，Rebecca 成日都講，而家啲北極熊已經瘦咗好多啊！最近有北極熊 俾人 打死咗添，即 係 佢話喺自己嘅生存空間裏邊就俾啲人咁打死咗。其實呢個係好好匪夷所思嘅荒謬嘅嘢。 本來我住噶嘛，係啊， 你 侵佔我， 打死咗我，係 咯。 咁你冇辦法，佢哋真係冇嘢食嘅。 嗯， 冇嘢食變咗，而家啲北極熊越嚟 即係瘦咗好多，係真係睇佢。 咁我設計呢個北極熊嘅時候，我就唔會話俾人聽佢瘦，因為我覺得佢活潑應該肥嘟嘟。 嗯、 但我會喺佢眼睛裏面佢會有眼套。 嗯。 即係好似等緊一樣嘢，等咗好耐，其實等食物。 係、嗯。 咁變咗等咗隻眼都有眼套啦。 嗯。 即係冇覺好瞓啦。咁跟住佢有六隻精靈嘅。 係。 其實有七隻精靈在佢身上面會爆破出嚟嘅，咁喺個 pat pat 度好似放屁咁撥咁。你見到後面咧，咁因為你有啲小朋友，你會覺得佢點樣啲卡通人物走出嚟，你要諗一個故仔咯。你見到後面精靈咧，其實七六隻顏色就是 Rebecca 有本書，咁入邊咧用綠色六個顏色去代表呢個地球生態。咁、我就設計咗六隻顏色嘅精靈啦，藍色代表水啦、白色代表冰雪啦、黃色代表泥土、黑色代表礦物。紅色是代表火山、綠色是代表花草樹木，咁成件事係將所有精靈擺咗喺呢個普拉納身上，亦都你見到佢右上角最邊嗰個咧就係 Rebecca 嘅卡通形象，咁變咗而家其實已經係授權咗俾中電啦，玩緊一啲環保教育嘅嘢， 冇錯，我見過， 海洋公園啦，咁成件事我會覺得係希望佢更加成功打入到國內，而俾到國內小朋友、香港小朋友能夠將其實講緊係之前一樣嘢，就係我哋嘅三極博物館，就設計咗呢扎咁嘅精靈，呢扎卡通人物，希望有投資者喜歡。 有一日啦，希望真係做咗一個三極博物館啦， 係 咪？係 啦，呢啲 香港都體驗到嘅，咁就 生活嘅一個必須要認知嘅一個環保常識咯。咁我攞到下一張啦。咁喺我 都有你送咗俾我嘅。 係啊，呢個叫元寶貝咯。呢個元寶貝其實某程度上咧，你唔睇個身咧，咁睇上半身咧，其實係中國嘅一個元寶。咁元寶基本上我認知嘅時候，以前係通商。咁其實而家元寶代表財富。 係啦。 因為財富已經唔係代表真係錢啦。財富係代表健康。代表家人。代表即係健康，即係好多嘢。其實你擁有嘅財富唔係淨係得係錢，咁變咗元寶貝。其實我設計出嚟，某程度上雖然佢簡約，但越簡約就越難做。咁而家正係需要呢種咁嘅正能量去表現到喺我公仔上高，所以佢元寶貝某程度上都係提醒人哋。我係財富，其實唔淨止係金錢，其實你身邊所有嘢、你嘅生命又好，你嘅家人都好，都係一個財富。 即係我見到你都係用咧，即係金色同埋銀色噶嘛，即係從 金元寶銀元寶 啦，冇錯啦，咁嘅意識。 咁嘅意識咯。 係啦，好下一張我睇下咯喎。 好啦， 呢個勁啦。 咁講到做 figure 做到咁多年啦，咁又帶咗兩件有趣嘅事上嚟。呢兩件有趣嘅事咧，亦都係。其實呢個就比較驚險啲咯。我做喺西安就邀請我上去做咗一個展覽啦。咁呢個展覽亦都係我北京嘅經理人幫我一手策劃嘅。咁亦都係應該係首個香港設計師喺西安嗰邊做展覽。佢機場係講緊兩個航班都俾我做曬展覽。咁最特別呢樣嘢，當晚咧成隻公仔運入去機場嘅時候，入唔到門口。 係咯。 係入唔到門口，我哋可以 click 下一張相。 嗯。 咁你見到喺機場門口等咗喺度，成隻公仔瞓咗喺度，好似巨人咁樣，點算呢？咁所有喺入邊搬運嘅工人，佢話我唔理嘅，我收工啊，鋸頭鋸手啦咁樣。咁跟住我哋諗嚟諗去都冇辦法，真係冇辦法，真係要鋸啦。咁突然間聽到一把聲，遠遠有一把聲就走埋嚟，發生咩事情？原來係機場嘅老闆。咁佢就話。佢話：咦，點解你哋要咁樣對馬老師嘅嘢？佢當晚就將個機場門口拆咗啲玻璃，拆咗啲玻璃就成隻公仔冇腳個咁安全咁運入去。 梗係咁好多啦，係啦。 咁之後就當晚通宵起翻個機場門口。咁呢件事正正就俾我覺得 好尊重尊重一個藝術家嘅一件作品咯。即係我覺得喺國內嚟講，呢個受到一個咁嘅重視，我會覺得即係好感動咯。咁亦都一路咁運好安全咁入到去，跟住就當晚就好快地咁 set up 成個場景，你見到都。當其時展覽亦都喺西方亦都冇人見過，即係用公仔嘅文化可以變到一個咁特別嘅一個展品。 同埋好 colourful 呢個真係好 colourful。 特登我做過呢個叫做Smile Jungle。Smile 嘅意思就喺機場裏邊咁 colourful。其實每個去到機場有陣時其實歡樂好多時喺機場，或者傷感亦都喺機場。 冇錯冇錯。 但係就我覺得係開心係最多嘅，即係翻翻嚟見翻屋企人啊嗰啲咁嘅。 好多情景係開心。 所以用個彩色，咁我哋混曬入去，我哋成班員工你見曬著曬嗰件 T 恤都係好開心，拍曬手掌，哇！終於可以混到入嚟啦。咁呢件係做 figure 創作做展覽嘅一件幾有趣經驗嘅事咯。咁我哋可以去下一張。咁另外一個呢、這個就係同國內呢個淘寶網合作。咁呢個猿人咧叫做淘寶猿啦。咁亦都佢哋淘寶網當其時亦都係睇到公仔嘅文化，佢哋自己本身設計師設計咗一隻淘寶公仔，咁就邀請咗我去做一個展覽。嗰陣時係send email 落嚟邀請，咁佢哋有個 party， 咁所有人用佢啲公仔做一個公仔，我就將猿人極地就 develop 咗一個淘寶公仔，就送咗俾佢哋喺上高做展覽。咁當其時做展覽，佢亦都係請咗我上去做一個嘉賓。咁我都冇諗到，我一上到原來哇好多年青嘅設計師都認識，有鐵人兄弟似乎已經認識我。咁好感動一樣嘢，哇個個都走埋嚟同我握手，咁覺得自己好老好老咁。咁我覺得係哦，原來公仔都係有影響到年青一代去做設計嘅。咁之後翻嚟就最好笑一樣嘢，當晚做完展覽之後咧，點好笑咧？就係佢將呢只猿人公仔影咗張相，然後將馬雲淘寶嘅老闆， 我記得你講過 阿里巴巴老闆合成咗一張相，擺咗喺個淘寶網上高，咁啊。傳咗去呢、這個，哇！所有人都講，哇！好似好似，因為其實我做呢個公仔嘅時候，我根本未認識馬雲，我完全唔知道馬雲係點樣樣，咁我就做咗出嚟。咁成件事，佢哋總公司反而唔會覺得係笑話，佢哋即刻話好受歡迎啊！咁啊，即刻飛落嚟同我做咗一個合作，就做咗呢、這個一隻白色特別版嘅橙色嘅收藏版咁樣。呢、這個正正係一個好搞笑得嚟，但係有一個好得意嘅合作咯。咁對於設計師嚟講，你係好多嘢係你做咗，但係你唔知道反應，你有一個咁特別嘅回收，你會覺得好開心。呢、這個就係我入行做都幾好笑嘅兩件事。 係啦，好，咁你下一張睇下咯。 咁我 講下呢個新嘅創作啦。 我哋講緊係啦，做figure 創作。頭先講我都睇到你 WhatsApp 俾我啦，咁又話而家做公仔究竟用咩技術？除咗你真係手去做之外，你究竟有咩技術啊？再加埋入去啦。咁我已經做咗差唔多15年嘅公仔，記得變化都好大。技術以前係手挑油，做手板全手工，而家已經用 3D 打印畫 3D 圖。咁呢只公仔嘢正正混合咗兩個元素去做。咁我首先就兵馬俑就我去西安，頭先見到好大嘅公仔啦。咁去完西安嘅時候，我順便旅遊去咗參觀兵馬俑，亦都見到兵馬俑嘅震撼。咁亦都一入到去，我第一件事我就話：咦，秦始皇應該好中意玩公仔，佢係專 collect 一比一嘅兵馬公仔，仲係自己親自做圍住做。咁佢應該係。這個地球上第一個收藏最多公仔的人，我會這樣想咯。咁成件事我看完之後，所有他們的設計回來我就開始搜集資料。 最個個都不同款，那下犀利。 係啊，好犀利！佢個結構啊，佢三副鞋襪啊， 啲眼神啊， 最緊要佢個 design， 佢個公仔的 cutting 係好特別。咁我就開始搜集資料啦。咁我哋可以去下一張啦。咁跟住開始設計，我當然我希望我做嘅都希望有一隻猿人去做第一個，亦都係寫咗個故仔。呢個猿人咧，其實我俾個名佢叫猿勇。咁亦都係個故仔，係講緊佢係少年時候同秦始皇少年時候喺森林相遇認識，而嗰個故仔就係好特別。因為秦始皇13歲就已經係做皇帝，佢一個應該好高智慧、好高 IQ 的人嚟噶、嗯，我覺得啊，咁 都識好多嘢。 係啊，咁變咗佢十二歲之前究竟發生咩事咧？冇、人知，咁我就特登編咗一個故仔，咁佢嘅就有一個叫袁勇嘅一個古仔啦。咁我哋可以下睇呢一張嘅相嘅時候，就設計四面圖啦，畫草圖啦。咁我哋可以下一張。 呢、個教緊你做設計師要諗點樣諗嘢。係 啦，咁 四維思想 畫完四維思想之後。怎樣去設計一個公仔？因為公仔不是正面的，佢側面、後面其實都可以 design 嘅。即係好多人畫公仔淨係畫靚前邊，咁其實立體嚟講應該係前後左右上下都畫。咁我哋點解頭先講話兩種技術？先嚟一種技術咧，就係、用手油，我哋叫油泥，用雕塑，用傳統嘅雕塑雕嗰個樣出嚟啦。你見到只？兵馬俑、其實嗰個馬頭 都係你自己雕 嘅 嘛， 都係我自己雕嘅。咁、我雕咗個形，其實雕咗都有幾個禮拜啦。 咁犀利， 咁變咗就基本上就係我初做咗初型，俾咗廠佢俾，再睇翻佢就再執靚，我翻翻嚟我再執。因為時間上高，而家變咗比較忙，好多時都會依賴間廠會幫我完成後半橛嗰樣嘢咯。咁、你見到佢，你見到只馬嗰個頭咧，其實某程度就嗰邊咧就係佢根據我圖咧就挑咗個形。然之後翻翻嚟咧，我就會修改佢錯咗嘅地方。你見到深啡色嗰個地方咧，就全部我修改嘅地方係佢應該咁做嘅。最後尾就根據我嘅修改你，佢改咗。咁呢啲都係油泥咯，叫做。咁我哋可以去下一張。咁每次我設計嘅時候，都會喺個服飾上高咧花好多時間。雖然本身我自己未讀過時裝設計，但我都會覺得其實做公仔其實應該係唔係淨係個型咯。咁我覺得衫都好重要。 衫緊要啦，配件都好緊要。 咁同埋呢個古裝嚟嘅，古裝就唔可以有呢啲我哋爬山扣啊嗰啲咁嘅嘢。咁你又要設計點去綁繩啊？點樣去用繩呢樣嘢去著到件衫？呢樣嘢係又係一個好嘅學習嘅一個機會啦。對我嚟講，咁我哋可以去下一張。咁你頭先見到只馬啦，咁變咗今次好特別呢個公仔咧，就話公仔本身係有個半空像嘅，你見到見到一個咁嘅半空像咧，其實某程度上咧，呢個半空像咧，佢係喺個 figure 上高咧，佢係可以同呢個圓人頭咧可以 交換 個頭嘅， 真係 係啊！咁變咗你玩公仔嘅時候，我想天馬行空啲，變咗一個兵馬嘅兵又得，或者。猿人的兵又得喎，咁變咗你猿人唔用個頭，放咗個馬頭落去嘅時候，個猿頭點算咧？就可以放喺呢個兵馬俑嘅半空像上高，形成咗另一個雕塑品。咁我希望每一個收藏我公仔嘅人咧，都好似收藏一件工藝品，或者一個歷史嘅一個收藏品咁咯。 太型啦！ 咁呢個係比較喺設計 figure 上高嘅一個， 呢個都好 detail 喎，其實 特別嘅創作咯。咁亦都喺呢個兵馬俑上高呢個， 好中意呢塊板。 因為如果我發覺搜集資料咧，兵馬俑咧係完全冇啲兵馬咧係冇盾牌嘅。真係唔知點解喎。佢亦都問過啲人，佢話會唔會係當其時呢把劍係太重？ 都拎唔到咁多嘢， 拎唔到咁多嘢就少咗個盾咯。一直都冇盾，所以我特登今次做呢個工作，我設計 加翻佢，保護自己可以啊。 俾佢，咁我哋既然係創作，冇所謂啦，天馬行空咁咯。咁我哋睇翻創作圖啦。咁上色同未上色之前嘅分別啦，咁變咗都會花好多時間啦。咁做完公仔點算咧？唔係就係做公仔噶嘛，擺出嚟就算，即係就賣俾啲顧客噶嘛。咁我哋下一張相咧，我就會設計埋情景啦。所謂情景咧，其實某程度上咧係啦，背景啦。你見到而家呢個粉紅色咧，我特登就係參照。長城，佢嘅結構，然之後將佢細挑，挑咗一個用發泡膠，呢只粉紅色係高密度嘅發泡膠，係方便雕塑嘅。咁又雕咗一個咁嘅形，然之後上色咧，見到隔離黑色啊，變曬磚頭嗰啲，全部都係上色後嘅效果咯。咁其實某程度上，我覺得情景再擺埋 figure 係賦予佢一種故事嘅感覺，咁啊影起相上嚟會豐富啲咯。咁我哋可以去下一張相。咁啊做完情景之後咧，今次比較特別，我就寫咗一個故仔。頭先講，咁我就突然間諗，我就話：咦，我就同個女講，喂，你可唔可以幫手啊？其實我女玩音樂嘅。咁亦都喺我嘅作品裏邊，好多時都會幫我啲短片配樂。咁我今次我好想有一隻電影嘅音樂感嘅一個 trailer。咁我就寫完個 storyboard， 畫完個圖，咁我就要求佢：喂，你可唔可以將我啲圖會喐㗎喺個畫面上高？我唔識過，未學過。咁但係佢隔咗一晚，佢就俾咗少少嘢我睇。我喺網上高 YouTube 度學咗。 咁勁 啊！ 咁變咗，我覺得，咦，原來爹哋嘅嘢可以推動到個女去，即係火花心機去做，咁亦都係一個婦女檔嘅，佢做音樂，佢做 animation， 我就畫 storyboard， 咁成件事就會剪接咯。咁 唔夠你搶我咁。 唔係，咁如果大家想睇到呢條片，其實可以去 YouTube search 呢個袁勇嘅， 好啊，我好 睇 ，search 到。 我擺出 呢個係幾特別嘅一個做法咯，因為其實做公仔你要多方面去令到觀眾覺得佢真係有故事。咁我哋可以去下一張。咁做完呢個故事嘅吹冷，故事吹冷，我就會係合成啦。咁我又去長城影咗一啲相啦。咁翻嚟咧就會做一啲合成嘅叫做宣傳圖片啦，叫產品圖片啦。咁就做咗幾張咁嘅圖片。 即係個背景好出咯，即係出咗成個背景啊，嗰個 成件事佢真係喺度打緊仗嘅效果啦。咁你見到成個氣氛啊，咁我都想人睇到會嘅。有一個電影感覺，咁呢個所有嘅嘢一出咗之後，就真係內地有一啲電影公司真係傾緊，咦係咪就可以將呢個故事 變成真實？ 真實，而家都係傾緊啫，但係我希望成功啦。咁當然我哋 投資大咯， 呢個投資幾大嘅，但係我希望有咁嘅一日啦。咁我哋可以去下一張相啦。咁呢個就係正成個產品啦。佢有嘅工具啊，所有嘅嘢嘅產品照啦。咁呢一樣嘢就係我哋做每一個 figure， 最終個過程裏面，由設計啊，到去故仔啊，到去宣傳啊、拍照啊、服飾啊、情景啊，每一樣嘢就係、是、其實好似正就係好似設計緊一個角色出嚟，就係同做電影一個設計冇乜分別啦。咁我哋可以去下一張。咁呢個講翻就係隔咗咁多年啦，之前講我哋喺動漫節做 idol， 係 咯， 咁跟住呢幾年咧就好成功，就係將我引入咗一個叫同行嘅一個設計啦，咁亦都 figure 比賽一個設計， 好犀利啊，多人多到咧真係。 係啊，佢每年都幾十萬人，咁佢大會亦都好支持我哋一個原創設計師。 嗰日有一日好得意喎，好似一齊成班人一齊，係咪臨尾嗰日啊？有個分享會定 點？有個叫做閉幕禮咯。咁因為時間唔許我就冇帶到咁多相出嚟。如果大家有興趣，可以上去我 Facebook 度睇到嗰啲閉幕禮嘅相啦。咁呢個就係、是我哋做 figure 比賽。正之前我哋搞嗰個咧，就係、是、大家係走埋一齊冇比賽性質嘅，就係 idol。呢個咧就係另一個，就係一路做到大交界啦。 我見到今次都有係啦。 咁變咗每一次參賽嘅作品亦都係好精緻啊， 好 特 別 嘅， 好特別。我哋有啲影咗出。 咁我哋唔係淨係接受立體嘅，我亦都希望鼓勵啲學生都會俾埋平面佢參賽埋。咁成件事我哋會有一啲專業嘅評審啦。你見到側邊嗰個中間第二個嗰、那個，第一個就 Husky Kelvin， 佢專係都係 character design， 跟住 Peter 啦，查理斯啦，跟住超人啦，亦都好資深嘅一個 figure 設計師啦。咁大家都去做評審咯。咁啊，得獎者頒獎俾佢啦，佢亦都好開心啦。個獎座都有特別設計。 係啊。 嚇！咁呢啲都係跟住落去嘅，都係我啲 figure 參加比賽攞到嘅獎啦。呢、這個喺美國攞到嘅最具 creative 啦，呢、這個十大傑出設計師啦。跟住一個就係一個 Toy Show 裏面嘅最佳玩具設計師啦。咁、我成日鼓勵設計師應該參加多啲比賽 嘅。 咁今次我帶嚟嘅圖片就係 好多， 大致上有咁多啦。 都唔緊要嘅，再講多啲。其實你而家其實即係個設計師好似你咁漫畫家，我都想你分享就係、是、你經歷咗咁多嘢啦。其實咧，真係點樣能夠你有一句口號好正嘅天馬行空，即係點啊？ 其實天馬行空咧，其實天賦才華。馬上行動，不要空想。 係啊，好緊要啊！嗱，即係提醒啲人，即係要做。 四個字其實真係要做咯，你唔好諗喂得唔得㗎，或者賣唔賣到啊？究竟賺唔賺到錢啊？ 即係 唔好諗咁多住先啦。你諗嘅嘢你做咗出嚟先啦。 係啦。 唔係點叫馬上行動？ 係咯，冇錯冇錯。 即係成日記事都話唔好諗太多嘅，開心就做咗佢。都係咁咯，成件事先。 嗱，咁如果我係一個新人，我咩都唔識。但係我都挖到嘢嘅，咁點樣請教你哋前輩教啦？譬如點樣用物料啊，點樣搞啊，點樣做？ 其實好多時候我喺 Facebook 啊，或者微信啊，或者喺個微博裏邊咧，我都收到好多私信嘅。即係佢如果喺 Facebook 問我嘢咧，我都會教佢，或者喺邊度有得讀啊，有邊度有得學啊，咁我都會喺嗰度會講俾你聽。甚至乎我希望佢哋留意到參加比賽啦。咁參加比賽唔一定攞獎，我先會同佢溝通嘅。喺個過程裏邊亦都可以喺個時間啊，或者喺會場度，我都會同佢溝通。我一定期都會有一啲學生嘅分享講座啦。 咁呢樣嘢就佢哋如果真係需要學嘅或者成嘅，即係去參加比賽嘅，亦都可以留意到我 Facebook 啦，最主要。 好啊，我哋 Facebook 又 up 個名俾大家聽下，點樣揾到你啊？ 係咯 ，Winson 貓，Winson 貓，但其實都揾到㗎啦， 係咯。係啦，係啦， 咁但都好多嘅，你慢慢要揾清楚個樣先正。 其實有個好似有個猿人頭。係 啦，冇錯啦，猿人頭嚟嘅，係啦， 清楚啲嘅。 係啦，如果唔係個個變身翻都問佢咧，佢都好難答你嘅。 冇錯。 咁所以今日都好多謝你咧，即係嚟到好多分享，其實都未講曬，不過第時有機會再講多啲做即係漫畫師經歷嘅過程，或者做人形公仔咧困難嘅嘢，等大家知道點樣突破自己咯。 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 好嘛， 多謝曬你。 好啊，今日咧都能夠咧聽到咁多故仔咧，真係好正啦！仲有獲得我呢本啊，只有我攞到嘅 手稿作品。 咁你咧其實想聯絡佢咧，佢都好多書嘅，你都有出咗好多本書。 或者上嚟 係啦，上嚟書就唔好亂嚟啦，咪啱到時咧你就會鬧我㗎啦。 哦 ，OK。 咁即係咧就即 係聯絡咗先啦，係 啦，聯絡咗先啦。如果上嚟 studio 咧，你下面嗰啲看更可能真係鬧我，邊個搞呢件事出嚟？係 啊， 咁樣咯，係嘛？好啦，咁下次再傾啦。好啦，同啲觀眾講再見啦。 拜拜。 好，拜拜。 香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，與不同保育文化藝術工作者由歷新舊交接的社區，走訪各大小的藝文空間，與跨界別人士深度對話，透過多角度探索保育和城市發展，從而找到我們的人文風景和城市步伐。在香港長大，逢星期三8:00到9:00。